第92章，红色警告。 尤霍从神父那里多问了一些话，又翻了一些残破的巫术书，拼拼凑凑理出了一个八九不离十的真相。他想了想，又返回地牢把巫医领上。想要让亡灵解脱，两个人必须死，公爵和巫医。神父说，一切消融的瞬间，大火焚烧城堡，也许，只是也许，那些因为这些邪术而死去的人可以回来。巫医和公爵自始未生，他们也自始未死，这值得试一试。而且尤霍也有了一个主意，但需要借公爵的手，希望那个变态可以识趣一点。尤霍从镇上解了一辆马车，拖着巫医回到古堡。古堡里一片混乱，长廊上满是考生。尤霍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，但并没有停下脚步。比起其他，他手里的事儿更急一些。他拖着巫医来到了公爵门边，推开了一条缝，昏黄的烛火从里头透出来。尤霍一手拎着人，一手握着刀，垂眸看着落在脚尖的光亮，心头突然一跳。门打开了， 尤霍愣愣地望过去，就见公爵卧坐在扶手椅中，面容狰狞，似乎正在经历某种灵肉分离的眩晕和痛楚，整个身体剧烈地抽搐着，好像有只看不见的手揪在他胸前，将他整个人往上拎。公爵的外套左扣被崩开，露出里面的衬衫，几道血线显露出来，就好像那些细密的针脚正在一点点的裂开。头颅、胸膛、四肢都以极其诡异的角度扭曲着。下一秒，那些肢体终于挣脱束缚，彻底分了家。又一具拼凑的躯体到了被抛弃的时候，他们的主人找到了新的替代者。新公爵背对着卧室门，从扶手椅前直起身。那人的手上一秒还附在公爵头顶，现在已经收了回来。高大的背影被烛光勾勒出轮廓，那人动了动手指，像是在体验某种新奇的感受。手指活动间，能听见咔啦咔啦的骨骼轻响。 那一瞬间，尤霍感觉心脏血液被抽空了，倒流着朝手脚奔涌，以至于心跳得奇快。烛火明明是暖光，却刺得尤霍闭了一下眼。等到再睁开，那位新公爵正转头看过来，是秦鸠。目光对上的瞬间，尤霍突然感觉不到手里握着的刀了，直到对方露出了一丝明显的心虚和愕然，他才慢慢感觉到指关节的酸痛。那只勉强还剩点好肉的手在不知不觉间攥得死紧，他脸侧牙关动了一下，紧咬片刻，试着叫了一声 秦鸠， 嗓音沙哑，不知是因为诅咒带来的病痛，还是因为紧张。直到这一刻，尤霍才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居然会紧张，甚至有点慌。 对方静了片刻，不知是太过意外还是什么，又过几秒后，他用同样沙哑的声音说，我在。 全身血液又回到了心脏，这就显得尤霍脸色白得像寒霜。他闭着眼睛重重地呼吸了两下，抡着刀就过去了。 秦鸠象征性地让了两下，除此以外几乎完全不还手，三两下就被抡倒在地上。 尤霍跪压在他身上，刀尖对着秦鸠的颈侧，距离只有不到两公分。 发的哪门子疯？ 秦鸠对威胁着他的刀尖毫不在意，他 他手肘撑着地，上半身微抬，安抚似的说，没有发疯，放心，别生气，我有底牌才会这样。秦鸠的嗓音又低又沉，在卧室里回响，像夜色下微哑的大提琴音。他夹起一张卡牌对游货说，记得吗，我抽到过这个，可以在考场内学会任何一种技能。听了江源的话，秦鸠突然意识到有一种让公爵最接近死亡的办法。公爵占用别人的身体，是因为他借助巫术得以永生，而被公爵借用的人不行，所以对方死了，他鸠占鹊巢，顺理成章顶下躯壳。但如果公爵企图占用的人根本不会死呢？那公爵就无法掌控这个躯体。所以秦鸠在那一刻借用临时抱佛脚这张牌，学会了公爵的永生。 游后呼吸依然很重，脸色依然很冷，看起来一点也没消气。他拎着秦鸠的衣领，一字一顿地说， 牌上写着有一定概率，你哪来的自信自己一定能中这个概率？ 秦鸠张了张口，秦鸠想说不要小看他的意志力，江源能撑这么久，他也不至于太差。秦鸠还想说，麻烦的是从来不会有100%的把握，总得冒点险才行，你应该最了解不过。以他一贯的性格，说出这样的话太正常了。但他看着游惑紧抿的嘴唇，绷着的肩背，突然对那种怒气感同身受起来。他突然用拇指抹了一下游惑下唇边角，因为诅咒，也因为游惑皮肤洁白，颈侧的经脉变得清晰可见，青色的末梢顺着下巴爬上来，隐在嘴角。秦鸠最终说了一句，我保证以后不会再这么冒险了。游惑垂着眸，在他抹第二下的时候偏头让了一下，说， 留着这话骗鬼去。 突然不远处传来了焦躁的抓挠声，两人抬头一看，就见公爵分裂的肢体正疯狂地想要出去，似乎要去找其他部位汇合。大门很快被他们挠出一条缝，铺天盖地的尖笑声瞬间涌进来，比任何一次鬼影作祟都厉害。这次不只是墙壁，整个古堡都被撼动了。在他们看不到的地方，高奇和赵家童杀着一条血路给众人开道，从三楼一路护送下去。所有曾经惨死在古堡的亡灵都出来了，残肢灵体带着仇恨肆意攻击着所有人。 怎么感觉疯起来了？ 赵家童一脚蹬下去一个。高奇说， 公爵快要死了吧？零零一说他有办法。 什么？他说有办法你就信？他哪回不出格？ 赵家童简直是用吼的。高奇说， 他哪回出格是别人能管得住的？而且我有什么力强管啊？ 赵家童想了想闭嘴了。高奇说， 信他吧，我觉得他本质其实挺靠得住的，咱俩把其他的准备好了，少让他分心。 行。 他们曾经都是部队出身，知道分工，知道互相信任。 对了，考官 A 呢？禁闭室待了几个小时了，怎么还没回来？ 高奇愣了一瞬，突然暗骂了一声，抹了把脸说， 我有点不好的预感。 啊？ 那俩出格一向是一起的， 这次分开了，事出反常必有妖，万一一个比一个出的大呢？没过片刻，古堡大门被雷开，一群血人也冲了进来，就连教堂那些也来凑热闹。那些亡灵有一部分嗅到了公爵和巫医的味道，像寻着肉而去的猛兽， 直冲西塔楼。卧室大门轰然撞开，大批亡灵残肢涌了进来，直冲两人而来。 游霍收起刀，起身拉了秦鸠一把。 消气了。秦鸠扫开一只亡灵问道。 做梦吧。游霍一声不吭，连斩三只。 秦鸠还想再说什么，突然感觉身体倏然发凉。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，就好像某个灵魂正一点点抽离消失。他一把抓住游霍，却是骨骼碰到骨骼。 俩人均是一愣，仿佛都能透过手套和袖口看到下面狼藉的骨肉。 别看了，你要说什么？ 游霍催促。身边亡灵不断，闪避间秦鸠说， 公爵快死了，我能感觉到他快不行了。 游霍皱起眉， 如果真死了，那就没人能杀无疑了，我得抓紧，不然就真的白冒险了。 这话提醒了游霍，他脸色有一瞬间的古怪，就好像也有点心虚似的，这样一来刚刚冷冰冰的怒容就撑不下去。游霍眯着眼，把冲过来的残肢甩出去。 来之前我也有个打算。 秦鸠愣了一下，转眼就看到门边被亡灵包围的巫医。秦鸠立刻皱起眉，不行。 谁先发疯的？有什么立场说不行？ 秦鸠噎住，以游霍的性格，他要做什么都是做了再说，不用给谁一个交代。但他看着秦鸠，最终还是掏出了一张羊皮纸抖开。 诅咒到了一定程度，就算是亡灵了。 既然已经死了，还怕再来一刀？ 不行。 秦鸠依然斩钉截铁，他盯着游霍认真地说， 亡灵也不行。 游霍回视着他片刻之后，终于皱着眉点了点头， 随你吧。 亡灵嗅到了公爵一点余味，疯了一般围住秦鸠。游霍第一次没有立刻帮忙，而是去门边把巫医拖行过来。尖笑声吵得人耳膜发疼。秦鸠云开余光看了一眼巫医，对方现在模样确实虚弱，蜷缩着轻轻发抖，像个病重的人。秦鸠伸脚一踢，将巫医踢进蜡烛圈内。他其实已经想好了，既然拿到了永生的技能，能换一次就能换两次。最冒险的事在于此，秦鸠想跟巫医做个交换。在公爵灵魂还没彻底离体，而巫医的灵魂又灌注进来的瞬间，自己给自己一抖，这是最省事的办法。虽然灵魂被挤压的感觉很难受，说是濒死也不为过，但只是一瞬而已。秦鸠已经有经验了，其实他清楚游霍所说的方法真的可行，除了瞬间的疼痛和死亡逼近感，不会造成任何实质性的不可逆转的伤害，但他依然不想答应。巫医进了蜡烛圈，烛火瞬间升高，像是感受到了那个灵魂疯狂抖动着，而那些亡灵也像感同身受一样攻击得更密集了。秦鸠的视野出现了几秒的盲区，他隐约听见滴滴的说话声，像是某种巫术仪式中的询问，沙哑的声音听得他心里一冷。秦鸠扫开亡灵的瞬间，一只手搭上他的肩膀，接着体温微低的身体倏然靠近，领口有些潮湿，带着仲夏夜雷雨的气息。 大考官，外面下雨了吗？ 秦鸠脑中倏然闪过这样一句话。一个冷硬的东西塞进秦鸠手里，是刀柄。紧接着刀的另一头刺到了什么东西。游霍沙哑的声音响在他耳侧说， 别想疯第二次。高奇很久没见过这么大的火了，上一次见好像还是很多很多年前，在部队的时候救灾或是什么，记不清了。自从进了系统，很多事儿他都记不清了。大火包围了整个城堡，烧得整个天空都变红了。赵家彤担心地看着他，抹了一把脸上的灰说，你怎么样？手怎么还在抖？天知道高奇从古堡出来的时候心里有多慌。他按照分工铺好了柴，浇好了油，冲击公爵卧室要信号，却看见考官 A 胸口插着一把刀，秦秋架着他的手肘抱着他。那一秒高奇的心脏差点停跳，好在江源说的那些及时的应验。巫医心甘情愿地让公爵刺了自己一刀，所有巫术一点点开始回溯。高奇眼睁睁看着秦秋和油火身上的血迹逐渐缩小，破皮烂肉慢慢密合，脸侧的青筋也一点点褪去。油火皱了皱眉，在秦秋肩膀上重新睁开眼。所有考生陆陆续续撤离城堡，让到了外围。大火在几分钟内烧得冲天，广场前的荒草地上蜷缩着的血团依稀有了人的模样。他们慢慢撑坐起来，看着自己的手和身体，茫然许久，又抬起头。光照透黑云，被拉成了一道道斜直的线投落下来。那些不人不鬼的亡灵在逼仄的教堂里面蜷缩久了，都快忘记天光是什么样。而这一次他们不用躲藏，可以笔直地站在光的下面，久违地拥抱他。又过了很久，火光里突然钻出来几个人，跳着扑打着身上的烟。眼尖的人惊叫了一声，喊道，张鹏毅。更多的人站了起来，难以置信地看过去。 几乎所有考生都围聚过去的时候，有两个人远远待在人群之外。荒草尽头有一排高高的铁栅栏，像庄园古典的门。栅栏之后是一片浓重的雾气，穿过雾气可以看到卡尔顿山顶的尖口小屋。但油货并没有穿过去，他只是靠着铁栅栏远远看着古堡下亢奋的人们。灵魂抽身之后，人会觉得疲惫困倦。油货不喜欢吵闹，这种时候更不想听到惊呼和尖叫。他不太想动，况且身边还有一个人在释放低气压。秦鸠从古堡出来就一直绷着脸，就像濒临爆发边缘又被强行收拢回去，闷闷地压着。 事实上油货也一样，他记得秦鸠的冒险，秦鸠也记得他的。半斤八两，谁都憋着一口气，却找不到任何宣泄的途径。油货有点说不上来的烦躁，心跳的依然很快，像冒险的后遗症。而困倦和疲惫又一阵一阵往头顶涌，但大脑又极度清醒。 油货身上的绸质衬衫和马裤长靴还没来得及换，残留的血迹还散发着一丝铁锈味。口袋里有什么东西在个人，油货反应了一下，摸出来一看，居然是高奇最初塞给他的烟和打火机。他平时不抽烟，但这个瞬间却突然想要提提神。秦鸠突然说，借我一根。 油火递了一根给他，又拨动了打火机，自顾自地点上了。薄薄的烟雾迷蒙一片，几乎和身后的雾气相连，微微有一点辣。油火在烟雾中闭了一下眼睛，并没有吸进去。他本打算摘了看烟慢慢烧，身边的人突然靠了过来。 秦鸠伸手拢了一下烟雾，狭长的眼睛在雾气中眯了一下，他唇间含着烟， 低头抵上油货的那只。红色的火星明灭，面前的影子覆过来又撇开，秦鸠站直了身体。油货背抵着铁质栅栏，雾气穿过缝隙，带着氤氲的潮湿气。之前的担心和怒气，心口间说不出的憋闷和烦躁，在这一刻终于找到了宣泄口。诅咒的效力在消散，秦鸠手腕的最后一块皮肉完全愈合。遥远的前方是人群和大火，后方隔着雾的山上是监考小屋。安静多日的红色指示灯此时疯狂闪烁，低低的电子音穿插在他们呼吸的间隙里，响个不停。警报声中烟雾交融，